平时收拾那个肉，手脏都往那个泡子上一摸一摸一摸一摸，沾点油了也在这泡子上一摸一摸一摸一摸，念神日久了，这面泡就摸得跟段子样了啦。 我说你可真讲卫生啊！啊，那腰里头别的这根绳子，上头钉了咣啷乱七八糟的都是什么呀？ 那是，你看啊，这个方方正正，这是俺的洗酒壶。 呵。 别人的旧货都是圆，俺的是方的，搭旧的时候好认，那不错。你再看这个，白拉杆子，五尺来长，前面装着俩钢钩，这叫钩杆子。俺去买猪，那猪要是不老实跑了，俺一下子给它勾下来，哎，也勾一个准儿。 行，你都快勾着我了。哎呀，领教了，领教了。原来只知道套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。没想到这勾猪的汉子也如此的厉害呀！快，速速与我前去发台吧！孙法官，你来看啊，这个就是斗法的发台。 咦？咋真高了？ 你看，都这么高。对面那座法台上，闭眼打坐的，就是那龙傲天大法师。 中，就是弄他是吧？ 中，不是，大家就切住！哎呀，孙法官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 俺热热身呢，待会儿不是揍 啊？揍人家呀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你若是先动手，那。可要落口实给别人了，你先上这边这个台上去和他斗斗法，若是他先动手，那你再动手，这不咱们就不理亏了吗？ 咦，大学士不愧是大学士，说的就是有理，走个人都必然有水平。中，俺听你的，大学士搬梯子吧。 搬梯子？搬什么梯子呀？ 这法台震了老高，这不搬梯子咱咋上去？ 不能搬梯子，人家那龙傲天大法师啊没搬梯子，你要是搬了梯子上去，那咱就不是先输了气势了吗？ 咦，那都诺沙马特没搬梯子呀、啊、那他咋上去了，蹦上去的呀，他路飞啊，他凭什么变弹簧啊？ 是大家都有所不知，那龙傲天大法师是激起了一阵妖风把他给拖了。 妖风，俺看他是妖风啊！哎呀，这不搬梯子也中啊，俺得想个别的招。俺想想，哎，你看那边站的那个拿着一个大锤子那小伙子，那是干啥？ 哎，你问他呀，那是皇帝陛下殿前侍卫金瓜武士， 名还怪好听，金瓜武士。那待会儿啊，俺就站在他那个唱板那个大锤子那， 是金瓜 啊，就金瓜，俺站在那个金瓜上面，他往上那么一抡，俺不就上去了？ 哎，你别说，还可行。哎，武士啊，哎，过来。哎，好了，孙法官，你站稳了， 中， 扶稳了啊。 好， 听我指挥。 哎， 我说抡就抡啊，来，预备。3, 2, 1, 走你！ 飞了呀，飞得了！哎呀，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！ 狂风一样舞蹈，挣脱怀抱，我将飞得更高。 生平第一次，孙德龙体会到了飞翔的感觉。这一刻，他的心升华了。这一刻，他代表了全人类，向蓝天说出了对飞翔的渴望，对自由的向往。对他，哎，拿错台词了。孙德龙啊，投机取巧，让金瓜武士把自己给轮上了法台。那位说了，对面那龙傲天大法师就没看见吗？哎。您别说，他还真没看见。为什么呀？